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那天晚上，复制加了一夜的班，新建的办公室也亮了一夜。对新建来说，就算回去也睡不着。他从小就一直是别人眼中的所谓优等生，父母老师都没有操心过他的生活和学习，他已经习惯了在一个范围之内扮演那个得心应手的角色，随便招呼一句也会有人愿意跟在他身后，任何的活动他都是绝对的中心，只有他看不顺眼的人，没有他搞不定的局面。至少这种大家关系还算不错，但是搞得他神经质一样的抽烟都停不了的情况他还没有经历过。晚上走出办公室去洗手间时，看着复制办公室里的光线，就觉得胸口堵得难受，他很想说清楚，但是无从下手。就算再缺心眼的人也知道之前那晚上的情况是不对的，何况他还不缺心眼。复制是喝了下药的酒，他却没有。最初的举动还可以说是为了帮复制的忙，那后来的那个吻，后来的投入，又是怎么回事？他没办法自欺欺人地说他没有反应，逃避这种事压根就不是新建这种人做的，更不会给自己找个借口然后自我催眠，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的情况很严重，新建心里清清楚楚，不过没给新建太多的时间去纠结这些心理，很快他跟复制之间的这种尴尬局面就被强迫性的打乱了。刘飞在看守所里食物中毒被送进医院，暂时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情况很不乐观。这个消息是处长告诉复制的，当时他在洗脸，眯着眼睛摸到手机打开，耳边老处长的声音就轰得他头皮发麻，然后匆匆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复制也来不及收拾什么，就被召唤到了处长办公室。里面新建已经坐着了，两个人视线一撞，下意识的都往旁边移开。 处长。 复制选了一个最远的角落站着，新建的对面坐的是院里的邢检察长，刚从高检过来。老处长看了复制一眼。 情况我刚才跟你说过了，你自己掂量一下，这个案子要不要往上转。 无论刘飞的食物中毒是真的意外还是另有隐情，陈红这个案子都已经发展的比预计的还要复杂了。复制推了下眼镜。 不用。 实话说，对于刘飞的事他不能说完全没有料到，那天在看守所里陈红的态度很明显留了后路，只能说他没料到的是这人真的敢下手去做。新建在旁边皱了皱眉。 我的意见还是转给高检吧。 没人能保证接下来的事态走向不会越来越严重，陈红也好，大飞也好，甚至是其他人牵扯上黑社会，身上都是背了不止一条人命的亡命之徒，鱼死网破的时候光脚都不怕穿鞋的。复制抿了一下嘴，视线始终没往新建那边转，只是看着处长。 排期日期都定了，就算刘飞有什么口供也足以定了陈红。 你考虑好了？ 嗯。 处长思量了一会儿，跟邢检察长对视交换了下意见，然后犹豫地点点头。 嗯，好吧，你要是觉得能处理，这案子还能放在这儿。王红暂时没办法出庭，邢检跟一下吧，两个人注意安全。 复制在进门看见新建的时候就猜到了处长大概是这个安排，但是真正听到了还是皱了皱眉。现在这个立场他没办法拒绝什么。新建站起来跟处长他们大概谈了几句，后面具体说了什么内容复制没往心里去，他现在心里很烦躁，为了跟新建的关系，也为了这个案子。匪流的事最直接的影响其实并不是对于陈红，而是对于外面的人，整个事件就像是一场连带反应，从被人放出消息有人知道了匪流中毒的事情， 关于陈红犯罪的几个重要证人都分别提交了翻供的申请。三天下来，匪刘依然昏迷不醒，而涉及其中的人已经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人拒绝作证，或者是推翻了之前的供词。向法院的排期申请已经提交了，却必须再补一份新的。两天多的时间，傅志和新建都疲于奔波于看守所和重新取证，幸亏鉴定结果不会因此而有任何的更改，不然陈红的案子也确实没办法诉了。 如果再不开庭，定罪很难了。 新建看着手上的卷子，语气不太轻松。虽然法庭上比较重视初次的供词，但是这么多证人翻供依然是件挺麻烦的事情。陈红请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律师，在法庭上的压力也会很大。实质上，在刑事诉讼上能够顺利翻案的例子并不太多，因为体系上就不同于英美法系，走的是案例法。庭辩阶段，无论是检控方还是辩护方，所要做的就是说服审判员和陪审员相信自己所代理诉讼的一方是正确的，发挥的空间更多，同样风险也更大。大陆法系的一个好处就是以条文作为审判的依据，不成文不成法，所以一旦进入了诉讼阶段，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证据十分充足，罪名十分确定的情况，最多在量刑上会有一定程度的斟酌，但是在于定罪上是没有太多商榷空间的，除非案子的类型很特殊。陈红这个案子如果定不了案，那么不仅仅是对于侦查机关有压力，就是对于检察院里压力也不会小。傅志把卷宗放在桌子上，疲惫的仰面靠在办公椅上，对于新建的话皱起眉。 还有三天， 最晚明天他会把重新整理好的卷宗送到法院，现在他只希望情况不会加剧演变下去。偏偏大飞在外面兴风作浪的，他们也无可奈何。之前院里有其他人出去取证，还被几个流氓混混围堵了，虽然后来报了警，性质上定为了抢劫。傅志专门去询问了一趟抢劫犯的案子，不出意料是大飞的人。这群人接下来会干出什么事，真的是难以估计。叹口气，傅志揉了揉眉心，一脸的烦躁。新建看着他的样子，脸目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把卷宗递过去。 你现在最该做的事儿是休息。 平时一天恨不得能睡12个小时的人，现在成宿成宿的泡在办公室里，身体上也吃不消。傅志睁开眼睛，坐直了身子，没怎么去看新建，只是很轻的点了下头。然后伸手过去接卷宗。新建本来是打算把卷宗放下就走了，没想到往旁边侧的时候刚好绊到了傅志的椅子，身子不稳，只能下意识地去扶了一下桌子，刚巧叠在了傅志的手上，就跟被电到一样，傅志整个人往后缩了一下，屋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很尴尬。新建对于傅志这么强烈的反应皱了下眉，对方却只是脸色难看地抿了抿唇，闭上了眼睛。他并不想搞得这么神经兮兮的，像个娘娘腔，纯粹是本能反应，突然延伸出了一股很强烈的自我厌恶感。傅志沉默了很久，才缓慢地出了一口气，调整好心情，尽量不去看新建。反而是他对面的男人憋不住了，新建本来准备离开的脚步硬生生地停住，然后他用手抹了把脸，满脸的烦躁。 傅志，咱们俩还是谈谈吧， 再拖下去两个人都得成神经病。傅志没有立刻回答，有点木然地愣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 说吧。 那天晚上咱们俩都知道是意外， 至少会发生那种事是最初谁都没有想到的。傅志冷笑了一下没吭声。 怎么说都是俩大老爷们儿，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新建说的基本上也算是事实，傅志也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说那天其实只是新建出手相助，哪怕是最后发展的再脱轨一点，也一样能用药物这个借口搪塞过去，起码自欺欺人不难。但是现在的问题所在就是他们两个明明都很清楚这借口是用来应付自己的。抬头看了新建一眼，傅志并不知道现在的他是怎样的一个表情。 新建，你说的跟我们上床了一样。 语调很嘲讽，还有点无奈。 他爬了爬头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下来。 其实我没事，真的，只要你别想太多，这件事对我根本就不算什么。 但是你这两天都在躲我。 是你躲我。 傅志看着新建， 我避开你是因为你给我的感觉是你需要时间和空间。 那天夜里，哪怕是光线并不充足，他也看清楚了当时新建的表情，意外、尴尬、狼狈、抗拒，或许还有些别的什么，但是这么复杂难解的局面显然已经让新建这种人感到足够的纠结了。基本上傅志还是第一次看见新建那种反应，而那是针对自己的。